14品，对吧？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个应无所住啊？就是菩萨是不是应该不住色香味触法这个而行布施啊？我们上次讲到哪里？还是讲到无实无虚？有没有人记得上次讲到了哪里呀、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exactly 讲哪里？我记得无实无虚是不是还没讲，还是已经讲过了？ 老师，不好意思，我是 Jennifer。如果我没有记错笔记的话，在经文上我们应该是讲到，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 OK，跟我想的差不多，我就记得好像无实无虚还没讲， 哦，对对对， 对不 然 对？ 后 就 对 是 对 说， 对，然后他的接着这句话，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讲到这里，不好意思。 对，但是无实无虚，我是不是记得还没讲啊？还是已经讲完了？ 很 讲完 快 了。 带过，很快 好，那 带 我 过。 记得应该是要把它讲得更细一点。然后另外一个 feedback，想拿你们拿 feedback，你们愿意比如说。End of the session，你们是比较想要花时间，如果1个小时，你们是希望花时间都在讲经文，还是说你们愿意花10分钟，我们其实可以一起禅坐一下最后10分钟，或者你们是比较想要都上课，还是其实我们可以讲一讲禅坐的东西、禅修的东西，然后大家一起可能5分钟、8分钟都可以，有没有人有想法的？没意见，都没有声音，没声音什么意思？ 我觉 好 得很 啊， 好啊，老 可 师， 以 欢 耶， 迎 可以 你 试 来， 试 可以 看， 试 想 试 参 看， 加， 想 好 参 好 加的 ，unmute， 哈。 很好，OK，那我们呢？因为我自己呢，就反正我们也不用一直赶课啊，我把我的想法讲一讲。我上海这边，因为我们都是见面很，我们是很多的同学是可以见面上课，然后留在台湾的同学就 call in，那么。大家的反应都是说一起在电话上，是因为我们面对面嘛，所以大家一起禅修其实是很容易的。那他们都说好像所有的同学一起，那个能量其实蛮强的，大家比较容易就进入那个状况。那当然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两位同学，那个 Annie 跟美术姐是早餐比我厉害多了，那个禅坐。那反正美术那个跟 Annie，如果你们要下线，到时候最后你们是。Feel free 啊，就是可以先走。那我想我们其他的同学呢，我们可能就花一点点时间。原因是啊，因为我们也很多人在上这个《楞严经》啊，或者《一本金刚经》。那我后来觉得我自己的感想是啊，我原来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说，我今天就把我的一些想法讲一讲，可能脑子有点乱，那没有非常 organized，但是我就是说我的感觉是。我自己在禅修这一块其实是我最弱的。那经文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其实还算进入那个状况哦。那我在没有上那个雍给明咒仁波切的这个开心禅的禅修的课之前呢，我是觉得，哎，我对经文我觉得是走得蛮进去的哦，就是我感觉已经蛮进入的了。但是呢，我知道这个禅修啊这一段呢，我比较弱。哦，但是那我的仁波切是跟我讲，你必须要去那个接触这一块哦，你要去练习哦。如果你只看经文，你只是了解经文，你这一世是不行的哦。他就这样跟我讲，因为他是藏人，中文讲得不好，他只有跟我讲，你这是不行的哦，不行的，一直跟我讲不行的。那么我也苦于没有老师啊。那么我觉得呢，我就也很内心很想要去禅修。学这一块啊，所以我问了好多人嘛，包括美术节我也问了啊，就是还有一些同学，那我就心里一直在发心发愿，说我好想要学这一块，好想要学这一块，那但是没有好的老师啊，那这怎么办呢？这个要有因缘呐、啊，所以后来啊，我就也问几个朋友，结果竟然有一个就是已经10几年都没有联络的一位大陆朋友。那么他因为我这是我很久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那么交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啊现在在上一个禅修的课啊，跟我讲说叫做开心禅。我说是哪一位老师带的啊？他就跟我讲说是这个雍给明咒仁波切啊。他说他们都上了很多年，而且重复的在上，重复的在上。那么以前呢，都是必须人要过去上课。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变成啊，这个仁波切就是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停下来，就继续啊，再往上面，竟然可以做 online 带着大家禅修闭关啊， 这是没对我来讲，那是 amazing, right? 这是太好的一个消息，因为我其实本人就不太喜欢去参加很多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禅修的聚会。我本身是比较不喜欢啊，因为人多，我可能这个氧气不足，很容易就是会恐慌或者无法呼吸，所以这种很多人的我没有办法去。哇，那这次有这个网上面，我就觉得特别棒。那当然也就是在10月份的时呃九。对，10月份的时候我就参加了第一轮的上课啊，那么上个 weekend 上了第二轮第二节，我上完之后就真的就照着仁波切教的哦，就每一天开始练习。我呢也没办法很快的进入状况，我就是每天呢、你知道我遭到是连20分钟啊，我屁股都坐不住，就是我20分钟我感觉都好像好长啊，就觉得后来就是一直在熬时间而已，那这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呢，我就从10分钟10分钟开始，那么我觉得很 amazing 的就是说，每一天你比如说我练2座而已，我都不多哎，我后来开始慢慢加，一开始我就是10分钟2座。我可能下午一坐，或早上一坐，晚上一坐，那对我来讲太容易了。你要我 dedicate 20分钟，我一听我就打退堂鼓。但是你让我 dedicate 2个10分钟，哎，我觉得我可以。尤其是晚上哦，夜深人静，大家出去干嘛都回家了哦，那这个时候我做特别有效果。那经过了差不多1个月，还不到1个月的练习，1个月练习20几天，哇，我觉得我怎么进步得这么快？哦，那进步的中间，我忽然有很多的感想啊，就是说，哇，因为仁波切教我们的这个有关于禅修的道理啊，跟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禅修，这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个以前都以为说，哦，禅修就必须是放空，放空，放空。那么你越想放空啊，你就越没有办法放空。你越是要告诉自己说，我坐在那里，我不能有杂念，那杂念就拼命的来。哦，结果仁波切跟我们讲说，这是不可以，这是不对的方法。哦，你要 recognize 杂念，你愿意能够与它共存，你就盯着这杂念，感觉觉知这杂念，你不要排斥它。这个其实就是觉知，你觉知到自己有杂念，那你能够觉知，其实这就已经是觉知了。你不需要一定要放空，放空并不见得是觉知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在这个地方让我获益非常多。那么由着禅修啊，我开始对于《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十番显见，就是在讲如来藏啊，讲说什么是空性，什么是这个不着相。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尤其是对于不起心动念这一块，我特别有感触哦。因为《金刚经》讲不能着相，那什么是不能着相？我明明就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有这么多的这个每天有 daily routine right，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本来就得吃喝拉撒睡，我就得去上班做饭带孩子，这所有的一切。我就生活在这世界上，你叫我怎么不起心动念，怎么不着相啊？所以这个仁波切就告诉我们，其实啊，不着相跟不起心动念啊，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定义啊，或许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就比较在文字上面的理解，这个 which is 也很重要哦，因为你如果文字上面的理解都没有的话，他教你禅坐，你也不知道在做什么。那但是有了这个文字其实不太够，如果你可以配上禅修的话，那你就会对于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啊有很深刻的了解，比较真正能够进入说，哎呀，我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佛陀在讲什么啊。其实也不见得是光楞严经，楞严经不用讲了，那第十番显见我们上一次上过了，叫你在岸上看在河里游泳的人。你不能跳到河里去游泳，你要在岸上看着河里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跳，你要看清楚河里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跳到河里去，你要在岸上看。那《金刚经》也告诉我们，当你在这娑婆世界行动的时候，因缘具足了，你投胎了，就到了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娑婆世界，你必须要生活，right？你要做一个女儿的责任，妈妈的责任，或一个人的责任，那 你必须很努力的过日子，但是如何在每天努力过日子当中，你能够不着相，你能够不起心动念，这个啊，你要有点体会，你才有办法掌握到。那么这个禅修的课程啊，或者你每一天5分钟的禅修，我是从5分钟哦开始哦，然后发现5分钟真的太短了，我就加到8分钟，后来发现8分钟真的太短，我就加到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慢慢时间加上去。但是在这中间，照着仁波切教我们的方法，在禅修的时候，我对于我在日常生活之中，什么叫做不着相，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后来就在想啊，那为什我就当时是在想，我到底什么时间点啊，跟大家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我学到的这个课程。因为一开始学到不敢讲太多，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练习嘛。那经过1个月，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掌控了，那可能现在就可以比较适当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原因是，当大家开始学了之后啊，可以在家练习啊，练习啊，把我们的心开始能够稍微抓回来，能够定下来的时候，那么经过可能2个月的练习啊，我自己算过这个时间，你每天如果愿意花5分钟或者是10分钟，其实5分钟都比没有好。每一天都5分钟，这个后来经过1、2个月，那个效果是非常大的。而且你从5分钟开始，你会发现你自己后来的5分钟已经无法满足，你会自动加时间。那么经过1、2个月的练习，你的心啊，比较定下来了。那么我们又有禅宗，我们学的这个《金刚经》啊，或者加上《楞严经》啊，来做这个基础，就是说等于啊，帮助你这个回到你的一念心性，回到你最初的这个，或者能够慢慢回到不要太多起心动念，或者一个觉知的状态之后，那我们1月份开始讲《阿弥陀经》的时候，你会更有体会，为什么禅净双修会如虎添翼，会有如带角虎，会这么的有力量。那个时候你会更有感触，否则你来上了《阿弥陀经》，哎呀，都知道这净土是如此的美好啊！哦，我真的该去啊，但就去不了，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你就没办法坐在那里一心不乱。持那10句佛号，你就做不到。你什么都知道了，也知道该去，也相信有这地方，也很想去，但你就去不了，因为基础不够。那好可惜，那是课白上了。所以我觉得啊，我就在想说，或许啊，我们这个《金刚经》，我看很多人都报名了要上那个禅净双修《阿弥陀经》啊。那么我想说，我得把大家怎么往前走，我想要设计好。原因啊，是我今天下午在跟几个同学啊在聊天，他们也是要都是上海同学，他们还有国外的，还有一个台湾刚好过来同学，我们在聊天呢、啊。我说啊，这个净土法门啊，念阿弥陀佛啊，回去就是我们死后往生啊，或者就是我们说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像是现在唯一比较靠谱的一个抉择啊，一条路。但是啊，有个问题。就是每1万个人呐、啊、念阿弥陀佛，就只有那2、3个人呐、啊、能够上得去，并不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因为大学联考，哎呀，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大学联考好像10万个人考嘛，对吧？大概30年前，30几年前，10万个人考，只有1万多2万人可以进到大学啊，那你已经要考到最前面的，那就叫尖子，来就凤毛牛麟角是吧？就是，应该就是说，反正是很厉害的人才有办法到前面，但是能考上大学已经很了不起了。10万人考只有1万多人，净土的这个去到净土的这个概念跟大学联考不太一样，并不是说每一万人他只收个2、3个人，其实是因为。为什么有10、1万个人念，就只有2、3个人可以去净土？因为那9998人念错方向了。不是说净土有限制名额，净土没有限制名额，它那个是，它能收多少，它算多少。 完全没有限制啊，不是说我这个要签证，我要干嘛啊？联考只有这么多名额，不是的，而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念，念错了，或者法门不对，以至于念了一辈子的阿弥陀佛，结果还是去六道轮回。所以我觉得啊，我们1月开始讲这个课，是说希望教导你一个方法，让你往生非常有把握。那你法门对了，这个方法对了。那你吃力也要对，那么这样子你就胜算很大哦。那我们这一世啊，我们这一期啊，我们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啊，学了我们相遇也不过就最多最多的好了，Doris 好不好？Doris Carita 也就4年多不到，还不到5年呢。那我们这一期生命，哎，我们在一起共修了这么久，如果能够有一个非常。发了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能够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而我，这是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衷心希望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有人说，我啊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是想要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再回到六道轮回里面继续修行，靠我自己的力量能够成佛。当然这也是一条路，但是比较没把握，因为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投胎当人呢，还是当了隔壁的小狗呢，还是当了你家 apartment 的一只蟑螂，还是就去了恶鬼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至少你现在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这一世现在就是人，那你为何不 take 这个 opportunity 就上去了？这个是我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会尽我自己一切的能力，把我所学到的。总整理，然后给你们，或也是帮助我自己。我们大家有一条路，然后就是在往生之后能够直接上西方极乐世界，哦，能够有一个算一个，这是我的想法啦，哦，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在那我们上，我就把我的想法先跟大家做一些 sharing，然后我们现在上《金刚经》的课。那么上完呢，我想可能就开始啊，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仁波切所教我们的禅修到底是什么。那么之后，慢慢慢慢，你听多了、听懂了，开始练习了，就有办法把它跟我们《金刚经》啊、跟《楞严经》所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更多的是你开始能够跟你日常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且禅坐，如果每天就算是5分钟，1、2个月之后，你看那效果不得了。你不要小看那每天5分钟啊，就跟大家做一些 sharing。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啊，那个 Jennifer 刚说讲到了这个，如愚者啊，这个我们看看那个什么如愚者，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我们倒退两句话，把最后那一句很重要的话，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哦。我说这两句话呀，必须合在一块看，哪两句话呢？你看啊，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不应说他是不是？你看啊，是故有佛说，是不是先说佛说？你要看为什么要连在一起？你看，是故佛说，佛说了什么？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然后呢，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就是怎么样的布施？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住色香味触法布施，其实不住色布施啊，就是不无所住的布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这同样的意思。它有的时候为了经文啊，比较好听啊，比较美，字比较这个圆满，它就会前后啊，这个语句有点不一样，但是这是同样的意思。它就是在告诉你，佛说，佛为什么说？其实佛说啊，它是在世俗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相用的角度在说事情，世俗的角度在说事情。相用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世间啊，因缘生灭法的角度在看事情。听过心经的同学，我想这块已经很熟了啊。我记得就是说，Erica 中间有几堂课，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已经复课了，就没听到。那。有空的时候，Erica 在家啊，把那个心经啊，我每次上完课都有发出来，你去听一听。那么，尤其是这个在讲 那个叫做色，这个色，那个叫什么色空，在讲这个五蕴俱五蕴皆空啊，以及诸法空相这一段，你啊特别把它听一听。那这个时候你听完之后，你的这个《金刚经》应该也会有所帮助。Erica 好 OK， 像 老 是没 师 有是， 有，对，有，我也就开始听了。谢 好。 谢。 然后我记得 Erica，你是不是在 offline 也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说 对， 很难在字面上讲。等一下，哎，你还记得那问题是什么吗？ 我 能不 记 能现在 得。 提醒我一下？等一下，所 好。 有同学都在，我们一块儿解释一下。 中间老师就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超越六度轮回。那，但是如果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不就又是一个执着吗？但 overall 了，不是又不应该执着？所 是，这 以， 个问题很好，很 这 好。 个问题，那 Jennifer 之前回答过我，她说， 真的吗 对， ？Erica， 她 我很 回答 不 了， 急啊。OK， 我好害 Jennifer， 怕， 我 你还 想 是不 听 要 一 讲 下， 好了。 你赶快把 Jennifer 答案讲一下，她说什么？ 她说。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但你心里不能只想着这件事，就是你又要往你在这个道路上，但你不能说我做的一切事都只是为了六度轮回，而 讲得 是 太好了。 that's your target。可是你在过程中，你不能把这件事情背在身上说啊，我只是为了这件事，它不是这样， 我 所 今 以 天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问了两个，这是其 这 中一 个 个，就是这个。 问题就 今 是这个 天 问题，对。 我讲课讲得比较跳，是因为我们一个月一次，那中间又发生一些事情，我就怕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忘记，所以我就想到就先讲，我就先把 Jennifer 这个那个 Erica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很棒，我那时候一下子呢也没办法讲得太清楚，在那简讯上，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听 Jennifer 讲的这个 comment 也很棒啊，完全是郑重的。那么我就把这个事情再把它再仔细的稍微再讲一下。为什么一直跟我们讲说要脱离六道轮回？那明明叫我们不能执着，那为什么我要执着啊？脱离六道轮回？其实啊，佛是这么说的，因为他希望佛啊是想要帮助我们离开、远离这个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其实就是对于，因为我们大家有着虚妄的这个执着，或者是念想，或者有这些虚妄的心啊，应该怎么讲？有这些妄念，这些不切实际或者根本不真实或者错误的一些知见跟妄念，造成我们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打转啊。那么他呀，为什么会一直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要下定决心要出离六道轮回？哎，其实有原因的。出离六道轮回啊，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哎。出离六道轮回是一个 milestone。你去想想看，出离六道轮回到底是为什么啊？或者你甚至问说，那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什么啊？如果你以为只是让自己去爽啊，让自己这个再也不需要受苦啊，变得非常的每天开心，那你搞错了。其实你很希望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希望在这里面打转。而不知道下意识走到哪里去了。其实你不是怕受苦，而是你怕离成佛跟大觉越来越远。你明白吗？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你分分钟有可能变成畜生，有可能变成恶鬼道的恶鬼，你有可能到地狱去受苦受难。当你一堕入三恶道的时候，很抱歉，你过去修行的那些善业基本上全部毁掉了。因为当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当你在动物这个昏，怎么讲，非常昏暗你知道动物啊，就像我们家说，哎呀，我那个小狗好聪明啊，我养那猴子真聪明啊，都快跟人一样聪明了。其实他们的心事是昏暗的，所以当你在万一跑到了动物道。那 let alone 恶鬼跟地狱，当你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你是不但没有办法修行，你所有的善业，全部通通就像那个叶子，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要 survive，然后你唯一能想到的只有自己。 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发出嗔恨心的话，已经感谢佛祖保佑了。在三恶道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畜生也一样啊，畜生能修行吗？不行啊，畜生能够听一句佛法，他肯他呃，你说他运气很好，被一个修佛的主人养了，然后啊，他每天可以听阿弥陀佛，可以听心经，but so what？他没有这个，他只是耳朵听到了这个，耳识他收到了这个佛号，但是他的心意识没有在 process 啊，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跟这个佛号对接到，他没有领受到这个佛号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在念佛，或者谁大和尚在念佛，跟主人在跟他讲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主人在念小，说小黄小黄小黄啊，lucky lucky lucky，跟那个大法师一直或者那个大的和尚一直在念，大的方丈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没有差别的。其实当你一旦进了畜生道之后，你的前途堪虑啊。这就是佛说，我给你最低的消费。或者说，我最低的门槛是说，你不能给我到三恶道。你到了三恶道，我真的好难救赎你呀、啊。那你好歹是要在人以上。但是重点就是说，当人也一样，你觉得我们今天修行，万一下一辈子你投胎变成一个非洲的黑人，或者变成一个白人也好啊，或者什么地方的人也好，万一你饿肚子，就是恶业成熟了。对不起，你这辈子做的再多的善业，它刚好就还没熟。但是你上一辈子造的恶业，刚好好几个恶业连续成熟了，你就投胎到一个饥荒的非洲某一个地方，你怎么办？那就没佛法。请问你这一世的修习行如何延续？没办法呀，那就没有了。你可能这一搞个不知道几世或几百世，你断层了，那你还回得来吗？不知道。这就是佛说，回到六道轮回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离佛法，你离觉醒越来越远。这个是他 concern 的，并不是说，哎呀，我就执着，好执着要脱离六道轮回，其实不是的。你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是。你非常希望你一心，你希望能够成佛，你希望能够大觉，你希望能够离你每一世每一分每一秒能够离你大觉，或回到我们最原本的清净的状态。你希望随着时间过去，你能够离那个状态越来越近，而不是处于一个你完全没有掌握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或一个状态里面，或者是你甚至越来越遥远，离他越来越远，这都不行。你希望能够每一分每一秒都离成佛越来越近一步，这才是其实我们真正为什么那么希求能够赶紧出离六道轮回的关系。六道轮回，你如果能够出离，是很大的一个门槛。就是说，你想要成佛啊。在六道轮回在里面，你没有，如果你还在三界里面或六道轮回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坎。你如果一旦出了三界，你出了六道轮回，哇，你跨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坎，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你再也不会，基本上你已经不会退，不太会退转。不太会退转了。如果你不是被迫，如也当然，你说我如果我又回来救苦救难，有没有机会退转？其实应该还是有，但是至少你不是随着业力在那里漂流。所以六道轮回，出离六道轮回是很大的一个 milestone。那你出离六道轮回之后，你成佛更有把握了，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佛一直叫我们说，这个坎你必须过，你必须过，而净土。宗净土法门就是来帮助我们过这一个大的坎，因为修行有两种，一种是自利，一种是他利。自利门跟他利门，自利门是什么？我就靠我自己的实力，累世累劫在这里修，不管我下一次的业是什么样的业成生，我可能当畜生，可能当地狱，那这是我的因缘，我就走那一遭，我就要在这个，累世累劫里面，就是这样子不停的磨练，最后铁杵磨成绣花针，这是一条路，没错。那非常随喜你的心念很大，你的这个心力不可思议。 哦，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他力，他力是什么？哎呀，我觉得我是很想成佛，但是这累世累劫太没把握了哦，真的不知道退转，万一一旦退转，会退到哪里去？因为我们现在功夫实在是太糟了，这退转的几率实在太大。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倒驾慈航的菩萨，当然就是继续在这里，因为功夫了得，我迷失的机会已经太微小了。那我们因为凡夫，实在就迷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所以你就他力，他力是什么？你就借由阿弥陀佛他的发的愿力跟功德，帮我们一把，把我们就拉出三界，拉出三界到他的那个净土之后，你慢慢好好的修。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修，那你说，哎，那我干嘛要成佛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我有那两个十几岁的小朋友问我说，我为什么要成佛啊？到底为什么要定那个目的地？成佛的原因哈，其实不是为了要成佛啊。就像出三界，真正为什么急着出三界，并不是他的终点是在出三界。他是想要成佛，但成佛不是你想要成佛，所以所有人在膜拜你啊，你终于能够这个过上安稳的日子，肯定不是啊。其实真正成佛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悲悯所有的众生啊，他们还在受苦受难呢，所以你想要自己赶快先觉醒，能够修行的功夫到点。之后，你能够救他们，给他们生打一把手，拉他们一把，救他们出这个生死的苦海。所以，最终，其实或者说最初那个原始点，是你希望能够救苦救难，把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你认得的人，你不认得的人，你爱的人，你讨厌的人，或者你根本就不认得的人。这个叫做无缘悲心，你把他所有的众生全部带离脱离这个苦海，让所有的人最后终究能够真正的安乐，得到最终的安乐。这个是你为什么想成佛的原因，全部出于你的慈悲心，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跟，包括你自己，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那个明鹫仁波切讲的第二段的第二阶的禅修，修悲喜舍啊，修四无量心啊，所有有缘无缘的众生全部一起度啊，这就是又回到《金刚经》，我就是发愿，所有一切众生全部我发愿要灭度他，让他们能够全部灭度，但是当然实无众生得灭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这就是我回答 Erica 的问题。你想出三界，是因为你想要成佛，你不想离佛越来越远，你希望能够比较有把握的能够大觉成佛。成佛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想回来度化所有的众生，你更有力量、更有把握能够帮助众生。你自己都在这边，你自己都欠钱，你还想帮那些穷人，怎么帮啊？你自己都欠一屁股。高利贷了，你怎么帮？没办法，所以你得先把自己的债还完，然后赚了很多钱，你才有办法去帮穷人啊。那今天有个阿弥陀佛说，你也别还清债了，哦，你还一些就行了。那么我帮你一把，如果你真是发愿，你想要哦成佛，你想要，你其实想要帮助穷人，我拉你一把，你到我的净土好好的修行之后，你可以回来。你到了这个弥陀世界。你可以选择在那里，那是无量寿。你可以选择在那里一直修行，一直修行，直到你到等觉菩萨，基本上就要圆证了。或者你说，我已经有把握了，我要 cut short，我不想待了，我要结束我在这个阿弥陀佛这一期的生命，我要走，我要回娑婆世界也可以。那你就回来，因为我有父母，我有谁要度，我觉得缘分到了，我有把握，我现在就要去了。可以随时你可以回来，那他能够保证你绝不堕三恶道。哦，这以后这讲多了，以后我们在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都会细讲啊，哦，这些事以后再说。不好意思，今天就比较乱一点。那么我们又回到刚刚的经文啊，讲完了这个 Erica 的问题，我们回到刚刚经文，这就是 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你看，佛说为什么佛说？佛说是以佛的角度、世俗的角度、相用的角度啊，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角度、因缘生灭的角度、缘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要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的去布施，我就是要行六度，但是我是无所住的行六度，我不求回报，而且到最后已经不是不求回报了，到最后是我在分分秒秒在行善，但我根本都不觉得自己在行善。当我在给隔壁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口饭吃的时候，因为他肚子饿，没钱买饭，我的感觉就像我在给我自己一口饭吃。我肚子饿的时候，我自然会开冰箱拿东西吃。我给他食物，就像给我自己食物。你给你自己食物，你会觉得你在布施吗？肯定不会。这就是布施的最高境界。当你在觉得你在给隔壁那个穷人一口饭吃，就像你在给你自己一口饭吃的时候，那你就到位了。如果你在给那穷人一口饭吃，你只是告诉你自己说我不求回报，那还不够到位。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还告诉你自己不求回报，那你还有那个心念，你还起心动念，觉得自己在布施。否则你不会告诉自己说我不求回报，你还觉得你在布施。你为什么觉得你是在布施？因为你觉得你是你，那穷人是穷人，你很愿意把你自己的钱跟食物跟他分享，但是你还有一个分享的概念呢，所以你还觉得你要告诉自己我不求回报哦，或者我心里就是没有要求回报，那还不够到位。这样你明白了吗？所以呀。他跟师父讲说，菩萨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就是得这么的去布施，完全不住相的去布施。最后连下面就讲，这是佛讲的。佛说，因为是世俗，所以只能告诉你不要住相，不要着相哦，不要着相，不要着色身香味触法。但是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如来说，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但是如来说，一切诸相，这就是所有的一切诸相，包括你的相、我的相、众生的相，所有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什么意思？所有一切相，所有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所有一切万法，对于你所存在一切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根本都是当体即空啊，全部都是因缘生灭，它当体即空。它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样子。那既然没有万法，你看诸相啊，那他又说什么？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这个诸相你就把它当成这个无情的，那众生呢是有情，众生也是啊，怎么则非众生？什么叫做众生不是众生啊？是告诉你，众生其实是因缘生灭法，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因缘才生，是因缘生，因缘灭。那没有因缘的时候，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没了。所以才说啊，这个诸相或万法，其实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而众生呢，也是因缘生灭。也是虚妄的，所以你看佛说是不是比较偏重在相用，而如来说呢，是不是比较偏向于体性？所以我才说你这两句得合在一块儿看才行。一个是佛说哦，对于所有的众生，你要无所求、无所住相，你就是要大布施，敞开心的去布施。但是 at the meanwhile，你知道。众生也好，哦，所有万法也好，有情无情也好，全部都是虚妄的。那你这样放在一块，就是说，能布施的自己，对吧？我是菩萨，我会布施。我们这些人都是发心的菩萨啊，虽然功夫不怎么样，不怎么地，但我们的确发了发愿啊，要走菩提道啊，要行菩萨，要走要行菩萨道啊，所以我们这些人都菩萨哦。那。我们是菩萨，菩萨道怎么走？ 就是大布施啊，就是行六度大布施啊。但是你要知道，我能有没有能度的我，你不能有能度的我，能度所度皆为虚妄。能度的我，能度的菩萨，以及被度的众生，被度的对面能跟所，对不对？所度的所被我所度化的众生，或被我所布施的众生，以及那被布施的东西，三轮体空啊，三样东西都是虚妄的，根本都是梦境里面。等于你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你很努力的在布施，但是你自己以及被你布施的对众生，还有你手上所捧的那布施的东西，三样东西都是梦境里面虚妄的境，这叫三轮体空。但是因为你的因缘就让你在了那个梦境里面，所以你还是得布施啊。你要在梦境里面，你就得布施，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做梦，它就是这意思。如来的角度你在做梦，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幻的。但佛的角度呢？因为你在做梦，没错，就是因为你正在做梦，你还在那梦境当中，所以你得布施。哦，你要记得哦，佛的角度，你的确在做梦，你就在那梦境里，所以你得布施，敞开心胸的去布施，不着相的布施，不起心动念的去布施。那以如来的角度呢？哎，你在布施，不要 take it seriously。虽然你无所不停的努力的在布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梦，啊，都是做梦啊。但是一个告诉你你在梦境之中，你得努力布施；另外一个人告诉你什么？如来说你在梦境之中，你虽然在布施，但不能当真。啊，我希望这样子的解释，让你对于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有了一个比较更深入的了解。那这里就回到那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边我们上次讲过了，这边比较简单，我们不再提。刚刚那一个概念就连到了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无实无虚。好像大家都听懂了，等要你解释的时候，都是哎呀，老师，我又讲不出来了，我又乱掉了，我又不知道了。我觉得我刚刚知道，怎么现在你要我讲，我又不知道了。哎，那就没有真懂哦。那真正要布施，什么叫做无实无虚啊？你去想，我们说刚刚佛说你在梦境之中，对，你在梦境之中，你的确在梦境之中啊，所以你很努力的行六度啊。你也很努力的在布施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无虚，因为你真的就在那梦中之中了。你不能告诉你你自己没有在做梦，你的确在做梦，你的确投胎了，你到了这六道轮回里面，你得过日子，你得修行，你得就靠着你这个虚妄的心意识，以及五蕴皆空的这个色身在那里做，你在那里修行，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借假修真啊。你借着你这个虚妄的脑袋瓜子里面想的事情，以及虚妄的色身，利用这个虚妄的这个五蕴身心去修行，这叫借假修真啊！借着这个虚妄的假的境界啊，得到真空的这个般若智慧。那我们在讲这个梦境，这个虚妄的五蕴色身，还有这虚妄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无虚。为什么？因为你的确在这，虽然是虚妄。但是你在这梦境里面了。好啦，那刚刚是不是说这是佛说？那如来说什么？如来说这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哦，你不能当真。虽然你每天努力的在生活，你在布施，可是你要知道这所有东西当体即空哦，你不能当真。这个是什么？无实。这样子讲明白吗？所以说我们在讲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或者说因无所，应该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刚刚那一句呢？心不住法而行布施，能不能连接了？因无所住是什么？无所住，去想一想，从体性的角度来讲，哎呀，那个东西是无实。而行布施呢？而生其心呢？我要生心啊！我要布施啊， 因为在梦境里面，我真的在这梦境里面，虽然是做梦，但是我还没出梦境啊。那我要布施，这个东西呢是无虚，所以因无所住无实，而生其心呢无虚，心不住法呢无实，而行布施呢无虚。这样听懂了吗？那我们上一次在讲楞严经，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的如来造。你说它是这桌子椅子板凳山河大地吗？都不是，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如来藏。离一切相，离一切相是什么？无实啊。但是你说哪个地方没有我们的如来藏，哪一个地方没有我们的见性？都有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即一切法，无虚啊。离一切相就是无实，即一切法无虚。那还有好多，我这边好多例子，比如说还再多讲一个好了，那个无相无不相，是不是我没有讲无相是什么？就无实啊，无不相呢，无虚啊。还有有即是空，我们不是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请问大家，色即是空是什么？他告诉你，色相，所有的色相，当体即空啊，无实。而空即是色呢，虽然本性空即，但是我会随缘变现，这个空啊，其实就是色相，所以是什么？无虚。哦，我跟你讲，《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所有这些经文，全部通通可以和搅和在一起。你如果学得透彻了，这所有东西都难不倒你。我刚刚所讲的，通通都一样哦。所以，就讲了，我就是把这个，还有啊，《金刚经》里面还讲啊，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心清净是什么？没有任何起心动念，无实啊。那生实相呢？这是第14品讲的，生实相是什么？无虚啊。那还有呢？我要发心灭度一切众生啊，是什么？无实啊，实无众生得灭度，无虚啊。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笔记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经文所有的内容，我就想哦，那个都跟这有关嘛。那我就看看我是不是真懂了，哎，把这些都写出来就真懂了。那你如果跟我一样用功的话，你也可以懂啊。那无实无虚，你就知道从无实的这个，那个从体性来讲啊，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空寂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你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实体啊，无实。那无虚呢？的确在因缘生灭，虽然因缘生灭是虚妄，但它的确在因缘生灭嘛，在显相嘛，缘起就现象嘛，所以这东西是无虚啊，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好。所以就是无实无虚，这整个空性啊，就是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啊，有即是空，空即是有，相即非相，非相即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心清净则生实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心不住法而行布施。那这些全部都是经文里面，不是我自己乱掰出来的哦。那我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你要再仔细去看这经文，到处都是。你要是真的哪一天啊，花点时间看《金刚》，你就会发《金刚经》，你就会发现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前后对应，前后对应啊，前面实，后面虚，前面有，后面空啊，反正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如果以前没学过《金刚经》，就说这在讲什么嘛？前面后面互相拉对方的，扯对方的后腿啊。那现在你就懂，它不是扯后腿，它都是一个一个 pair， 一个从体性来讲。一个从相用来讲，两个合而为一才是真正的圆满，那是才是真实的。好 ，OK， 那我们后面再讲一句啊，这个如人入暗，然后须菩提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的话是怎么样？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好像啊，你到了一个暗室当中， 那你到了一个暗室当中，全部都是黑的，一点灯光没有，伸手不见十指。这个时候代表什么？这个暗室啊，代表无明，就说啊，你一片无明，什么都见不到，见到的全部都是假象，都是虚妄的相，什么真相也见不到。但是，就是说，虽然你布施，但是你是心住于法而行布施，那就完蛋，就还是一样无明。但是，如果你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呢？哇，那就好像有一个人有了2个眼睛啊，眼睛非常的好，而且是在哪里？在室外，在这个室外啊，日光明照啊，这个日光。这等于其实日光明照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照而常即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光明显现啊，然后呢，你这个看得清清楚楚，见种种色，所有的事情一目了然。这个是在告诉你，不住相而行布施，你就见如来；住相而行布施，你永远在无明里面打转。这个是14品所教我们的，所以你看看，同样都是布施。住相的布施，对不起，就是无明，你就只能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那不住相的行布施，就可以让你超越三界，让你超越三界，离成佛，最后 eventually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他说啊，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能够学《金刚经》啊，他说那则为如来以佛智慧。那么，则为如来以佛智慧。他说啊，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啊，如来的智慧，或者说佛的智慧，他能够看到这些人，完全知道，因为悉知悉见嘛，这个如来或佛啊，他们的那个智慧啊，悉知悉见，有这样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样的人绝对是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因为。在佛法末世啊，当来之世，佛法末世，如果有人能够对于《金刚经》啊，清净而生这个真实的故，这个非常不可逆的信念，那么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能够因无所住而行布施，那此人绝对是在佛法末世能够成就无量无数无边的功德，就是这么讲，14品在讲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14品，我们休息2分钟时间，我去喝点水，然后回来啊，我们先看看这一段经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跟大家讲点禅修的东西啊，我们2分钟回来。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刚刚所讲的这一段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对于我们《金刚经》所讲的课程啊，或者我们以后都会带入一些禅修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觉得迷惑的、比较想听的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有没有人有任何的 input？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啊，到 offline 问。可事实上，offline 问我还是要把它拉到大堂来讲，因为你们所有问的问题其实都很棒。那我相信所有同学都会想听。那先问 Erica，刚刚跟你这样解释六道出离六道轮回是不是一种执着？你这样子能够接受吗？刚刚所讲。 老师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我讲一下我听懂的感觉，比较像是为什么要超越六度？因为 哎， 想要 对。 你讲的比较像是件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觉得超越六度轮回是执着？ 不是执着。他意思是说，你那讲起来是超越六度，实际上是为了大家，然后不是说为了我个人要好，而是为了 对对 他不是为了说我 to go to a better person，go to a better 对。 place， 呀。 不是为了这个样子，他是为了一个 overall，我想要帮忙其他的人，然后我想要超越六度，所以至于是不是执 执 着。 着， 应 对， 该不 所 是 以 执 你 着， 可能 而是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 执着是什 然后 么？是 那 的，因为执着是说我就非要干某一件事情。哦， 对，所以我 其 们 实 不 执 执 着 着 是 这件 说 事，对。 他这个执着啊，因为这个执着其实是我一个理念，一个信念。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说，那我干嘛要一定要成佛？这不是一种执着吗？你永远都可以说，当你要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全部都可以说，这也是执着啊。如果你很想成佛，也是执着啊。但是其实他真正告诉你，所谓的这个执着啊，其实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对于一些虚妄的东西加以分别，那么还抓着不放，其实这个是比较是我们所谓的执着。但是如果我希望能够普度众生，我希望能够成佛，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愿力。我的一个愿力，在我一个愿力为前提之下，那么我开始慢慢的努力。其实没有人要跟他，其实佛跟我们讲说，你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菩提愿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这个就不是执着了。我一开始我发了这个愿力，所以我就把它放下了。那但是从今以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希望带着我能够往成佛的路上走。其实对于出三界也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我想成佛，所以我必须要出三界。那么我就告诉了我自己，我必须要出三界。我发了这个愿力，或我设定了这个目标，那你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去了。但从今天开始，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带领着我走到那个方向，走到那个点去。哦，那但是因为什么他会特别跟我们讲，如果你是随缘随顺随你的缘分啊走的话，那他告诉你，你随缘走，你就必定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陀所不停的丢种子出来，你所接到的种子就是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的种子。你就现在就像我们金刚那个在讲心经的时候，在那12因缘里面，你就得切一刀。你得给他一个力道，你就要切那一刀，你才有可能脱开这个漩涡。有人要拉你一把，你得先上来，施一把力，你才有办法上来。如果只是随缘而已，那你就永远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所以你得定一个目标，要等于说是不能随着你的 momentum，不能随缘走，你还真的是要往那个地方 push 一把。那你把你那个方向导正之后，你就往那边，往成佛的目标那边走去了，往大觉的那个目标走去了。 然后结合到这14品的最后这一段，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的刻意，它变成是一个内化的事。你不管你要做布施，而是不着相的布施，你不能够心里想着我正在做这件事，或者是到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而得到。而有一个得到，连这个想法都不能有，所以你变得像很自然而然的去形成这些事，不管你做布施也好，不管你做其他事情也好，可是它就是很自然的。就像你刚老师刚说，对自己而言，你不会特别的在意说你对你自己做了多好的事情，也不是这样， 就是你每天，你是不是想睡，你就会睡觉嘛？你想 就是 吃， 自然而然 你 的 就会 形成， 吃饭嘛？就是 对。 啊，你呼吸的时候，你会提醒你得呼吸吗？不会啊，他希望你在行善，就像你每天在呼吸一样。但是 是， 这是需要经过练习而来的，因为在 day one 的时候，我们不习惯布施的，我们不习惯把我们东西给不认得的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先做这件事情。那很多情况是说我希望做好人有好报的情况之下开始做这件事情，慢慢慢慢才进化到我做了好人，但我不求好报，最后再进化到我做了好事，我都不觉得我在做好事呢。那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佛经也一样啊，他会先告诉你人世间有多苦，然后再告诉你其实苦根本是虚妄的，他必须一步一步来，他 day one 就告诉你那最终的事情你是做不到的，而且你也听不懂的，所以他只好慢慢慢慢拉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哦，这是佛经比较困难的。那今天下午我们在同学在讨论，他们就说，哎，圣经比较简单。如果你再去研究啊，为什么圣经这么的简单？圣经是释修，佛经是理观。怎么说？圣经是上帝是这个就是 Almighty God。你不要， 你们是凡夫，你不会了解我的想法，但我照顾你，你就不要有疑问，你就相信主，主帮你安排了一切，所以圣经上讲什么你就照做就好了。我叫你现在起床，你就起床；我跟你讲喝这个水对你有益，你就给我喝下去。哦，他有说不要 question 上帝的意志，因为你不会听明白的。不要问为什么，你就照做。这个就是世修。佛经是什么？他就要把一个很难的道理讲给你听。为什么？因为他要你成佛。上帝没有要你变上帝，但是佛要你成佛。所以你必须要能够理观，你得了解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因为很深，他没有办法 day one 就直接。说我教你微积分，他得先教你加减乘除或其他一些东西，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他要教你学蛙式，他得先教你踢水啊，之后才教你手怎么划，那最后才是两个加在一起才是蛙式。但是你会跟我讲，那踢水又不是蛙式，干嘛只教我踢水呢？那因为他教你踢水之后，他还要后面教你怎么划手啊，要划水啊。所以慢慢慢慢来，佛经的难度真的是比圣经高很多。那没办法，你就是要选择哪个东西对你来讲比较有缘分。哦，有一些人他真的就不想了解太多，就有人告诉他你就做吧，那他选择了圣经。但是佛经我们这一段不是这么 work 的，你也可以选择方便法门，那你就会少走很多的路。那没关系，你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或者说，我就知道做好人做好事也可以，那就会难度就会降低很多，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带你进入真正的实相。其实这就是108,000种法门，或48,000种哦，108,000种法门，真的有各种的人，有各种的法门，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同，所以会选择最适合你的。哦， 喂， 还有。 老师，我是 Hello， 慧玲。 慧玲，你说。 老师，我要讲一个，就是我最近就是可能吃喝玩乐太开心了，我就想说， 嗯。 啊，今天要上课，而且最近我觉得上课我的状态很差，我就想说，干脆跟老师请假好了，反正又没有差。然后呢，因为我在开车，我就这个念头，我就觉得我这2、3个礼拜很不 OK。然后事情也很多，可是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啊，就吃喝玩乐。然后我就开车，然后我就听广播，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金刚经》第三品，就是佛道须菩提，然后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然后我就想说，Oh my God，busted，我被逮到了。然后那他就说，我们这个求佛什么路上啊？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初心啊，然后怎么样？我想说，我天哪，太恐怖了！我想说，我们是白领哈，真的，因为我想说，怎么办？那3个礼拜，我觉得真的不行，干脆可能我没缘吧。我想说算了，可是就是这样听呢，就那个 moment，我就想说我要跟 Tiffany 老师请假，这样子，就 好， 听到 结果 这 又 个， 跑，自己又跑来了。 对，我想说。我要乖一点，吃喝玩乐也要吃。可是这个地方，OK，还是要抓回来。我觉得 因 好可怕 为 哦，老师怎么会 是， 刚好就 那 这 你应 样 该 听 觉 到？ 得很幸运啊！你还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在旁边，那个提醒你，那不错啊，那很好啊，用各种方法视线来提醒你，那很棒啊。 对，真的，因为我平常怎么可能转到那一种嘛，对不对？ 是， 我开 好。 车就喜欢听比较快歌啊，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啊？听一下哈，结果完全想到我，就是 慧玲也很不容易啦，又上《楞严经》，又上《金刚经》哦，almost 每个礼拜都有课了，那个也很厉害啦，就给你们点个赞啦，那是很棒的啦。那好，那你们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要先讲的？都没声音啊、哦。其实我们上这个课啊，最主要你其实都可以听录音啊、哦。来上这个课，其实最主要是能够和大家交流一下，因为你听录音就真的没办法问问题，也没办法说什么。那没关系，现在没有话说，我先讲讲这个禅修啊。我们每次讲一些，也不用讲太多啊，因为它那个是一个3天的闭关，或两天一个晚上的闭关。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慢慢说啊。这个禅修啊，这个那么。那个 Annie 跟美术啊，反正我先讲，讲完之后就请你们补充啊，因为我知道你们 比我厉害多了。那我不知道美术，我看到 Annie 在，我不知道美术在不在，反正关系就是到时候看看你们能不能补充一下哦。那个其实禅修啊，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第一个这个英文啊，meditation 或中文禅修啊，以前很多人因为啊，把这个禅修都翻成禅坐啊，或者禅打坐。就变成大家就误解啊，这个禅修就一定是要坐在那里，其实不一定的哦。那个禅修啊是可以动的，也可以静的啊，所以其实禅坐翻得不好，其实就是禅修，就是在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啊。其实或者是讲说，我们就是经由这个不停的专注啊，来练习我们自己的觉知。整个《金刚经》或者我们在讲禅宗，在讲这个禅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现在就修禅宗嘛，其实最主要就是能够回到我们那一念心，我们最原始那个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的那个状态。那么禅修呢，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个理论之后。能够有一些实际的方法，真的 put into practice，就真的是能够来练习啊。那整个禅修的，我就只讲开心禅了啊。那整个开心禅啊，这个仁波切是把它课程设计成三段，三个阶段应该这么讲。第一个阶段呢，当然就一定是最简单的啊。那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在让我们呢。开发或者帮助我们，不应该讲开发，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觉知。觉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觉知，就是我们如来藏的那个觉知，那个没有能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那个觉知，或者英文是讲 awareness，就是在练习啊，让你找到那个觉知。觉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根本就不知道它真的是存在，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仁波切就教我们一些方法，经过练习去感觉到，原来你的觉知就在这里，找到你的觉知。就像你那个模拟宝珠被放在口袋里面，他要你把手伸进口袋抓出那个模拟宝珠，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觉知没有 awareness，然后到外面去把 awareness 找到哦，不是的，不是心外求法，它让你知道原来觉知你与生俱足的，与生原来就原本具足的，何其自信原本具足啊，它就是那个原本具足的觉知，它要帮助你找到这个觉知，原来自己根本就有。只是不会用而已，原来口袋就有那一锭黄金，有那个模拟宝珠，只是你不会用而已。哦，那这整个禅修啊，就从这边开始。那当然，什么叫做觉知啊？觉知就是如果我们在用《楞严经》上次讲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第十番显见。你呀，站在岸上看那河里的事情，河里的事情你一目了然。见见之时，见非之见。你不跳到那河里，你站在岸上看那觉知。你在岸上看那河里发生的事情，这就叫觉知。而《金刚经》所讲的觉知是什么？在这外境之中，你不要着相，就是说你的心啊，不要随着这个外境而起舞。那么再进一步呢，你不要起心动念。你不要有太多的念头，你不必急于分别，你不用急着去给它安一个名号或要做各式各类的分类或分别，你就安住在那当下，这个就是你的觉知。哦，那后来仁波切哦，就教了我们几个练习的方法。那练习的方法其实有好多各种不同的练习的方法，大概来讲，分成两大类哦。我们今天可能就先讲内容，下次我们也可以今天就开始练习5分钟啊。我们可以先讲这个两大类，哪两大类呢？ 第一大类是说，我要对着有一个所缘的境，我要对着这个境能够来禅修啊，对着境啊，这个境啊，又可以分成内跟外。外境呢，你可想而知了，你的外境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什么色声香味触法。你可以对着某一个景象做禅修，你也可以对着某一个声音做禅修，你也可以对着某一个味道做禅修。外面所有境界，你都可以当做一个所缘境来对着它禅修。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啊，我们说啊，你可以对着一个声音来做禅修。我们今天甚至就可以用声音来做5分钟的禅修。我对着声音啊来做禅修，外面不管是什么声音，好听的声音、嘈杂的噪音，或者一个我没有特别感觉一个 neutral 的声音，我啊就观察着这个声音，盯着这个声音，我不要不管这个声音啊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它就是一个声音，我对着这个声音，我不要去排斥它。但我也不要去追逐它，我就是 simply 的去觉知它，我觉知到了这个声音，有这么一个声音，不管是隔壁的妈妈在打小孩、骂小孩，还是外面的这个救护车哦一哦一过去，还是我先生在看电视，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声音，我觉知到了，我不要排斥它。我也不要追逐它，不用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棒的管弦乐或是一个 classic music，我觉得好棒，我好想听，我随着它，我心感觉这么的开心快乐，那个不是你应该有的反应。管弦乐也好，或者隔壁那嘈杂的那个钉墙的声音也好，有人在吵架的声音也好，它都是一个声音，你的心不会因此而喜悦。会因此而烦恼，所有的声音都在你的觉知之下。我感觉到了，我不排斥它，我也不追逐它，我感觉它，我与之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觉知，对于声音的觉知，对于外境的觉知。那其他所有的元素，以此类推，它可以是一个景象，它也可以是某一种味道。它也是可以是某一件事情都可以。那对着这个境界，你是都在你的觉知当中，但是你不会与之起舞。这个是我们在讲外境。那我们刚刚说对境禅修，还有一种是什么？你的内境。内境是什么？可以是你扰乱的情绪，你的 thoughts。你各种乱七八糟的 thoughts，你不用排斥这个 thoughts。当这个思绪进来的时候，你也是一样，就像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的思绪出来的时候，你就盯着它，你不要排斥它，也不需要，你不用排斥它。说，哎呀，我在禅修，我不是应该放空吗？你怎么可以乱想？你不需要这样子去排斥它。但是你也不要追逐的这个想法哦，忽然有一个想法进来的，说，哎呀，我的这个payment 还没有付呢，你不用排斥这个概念，你不用排斥这个情绪思绪进来，但是你也不用站起来就去付钱，你可以停在当下，你觉知到你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呀，这个感觉，有些是 neutral 的，有一件事情要做。或者有的时候是某一种情绪，愤怒的情绪、兴奋的情绪、感动的情绪、善的情绪、恶的情绪都可以，不要被这个情绪所带走了。这个就是每次我们那个之前上海已经开始做禅修了，就跟大家讲，当你愤怒的时候，你赶紧禅修2分钟，2分钟就好，坐下来深吸一口气。盯着那个情绪，愤怒的情绪去观察它，你就会发现那愤怒的情绪就像一个泡泡一样，忽然就破掉了，没了。 我怎么感觉到 less angry？ 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对着你的内境是一个，你可以是一个你的思绪，可以是一个你的情绪，或者是你一个身体的感觉。最容易的感觉就是痛，或者哪里不舒适、不舒爽。有些时候是肩膀痛，有的时候是头痛，有的时候就是我身体就是哪个地方我胃啊不舒服、胀气。你呀、啊，也可以对着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去做禅修。观察它，不要背着这个痛觉所带着走，你也不要排斥它，慢慢慢慢练习。我自己有试过，这个痛觉会不再这么的痛。他甚至说，如果你想睡觉的时候，你要打瞌睡，那你就坐在那里，你可以对着这个想打瞌睡，这个非常困的这个感觉，对着它禅修，然后你就会有两个事情发生。很多情况是你很累的时候，你盯着这个劳累的感觉做禅修，你会发现你竟然不再累了，不再想睡觉了。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盯着它，你竟然睡着了。他说那也很棒。那你接下来所睡的，不管是一分钟、两分钟，还是几个小时，那一段时间，你都属于睡眠禅修，啊，所以他就给我们禅修一个非常，至少是对于跟我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禅修很糟糕，从来没有怎么练习，然后都是自己，有一搭没一搭的，那这一次就真的给了我一个很棒的概念，那么你啊。有觉知的时候，你觉知到你的觉知的时候很棒啊，那就是你真的觉知出来的。但是其实你发现到自己没有，如果你一直 get very frustrated， 你说我没有觉知到我的觉知，其实那也是一种觉知，你明白吗？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觉知，或者说你自己没有那个觉知一直与之同在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种觉知。就像第二阶段仁波切在讲慈悲心，当你觉得发现自己慈悲心升起的时候，那肯定是一种慈悲心。但是当你发现你觉得自己慈悲心一直升不出来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也是一种慈悲心。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没有慈悲心，你是不会觉得自己没有慈悲心。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慈悲心，所以其实你是因为感觉到了慈悲，你才有办法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有慈悲心，或你的慈悲心还没有升起。就是同样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觉知已经出来了，那你觉知出来了。但是当你感觉你的觉知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的觉知是在的，否则你不会感觉到你的觉知不在。那慢慢慢慢，这些东西都会打破我们原来对于禅修的一些观念啊。那如果啊，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的话啊，其实我这样子的教法其实都不好，因为我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轮廓。那么以后慢慢慢慢调整，因为仁波切他是有很多的法门带着我们进去，让我们一下就进入状况。但是我这边好像是那个在填鸭子一样哦，一下把所有东西告诉大家，那么就会让你可能觉得一下子有很多 information overflowing， 那希望不会有反效果。那我又想到刚刚我们说这是对着静，圆静修，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缘任何的境界，那叫开放式的禅修，就是你坐定在那里啦，那你不用想任何的事情，那么你就不用对着任何的境界，你就是在那里是开放式的禅修，开放式的觉知，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你说到底哪一个最容易入手，哪一个是我最容易进去，那这个没有办法讲。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问过了好多同学修课的，有的人说声音让他很容易进去，有的人说他去觉知他身体，哦，我们可以 scan 整个身体，那个以后我们都会慢慢接着讲啊，哇，去 scan 自己的身体， 感觉自己的身体的存在，自己身体的感觉。有些人说他对这个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也有同学跟我讲说，他觉得就是开放式的禅修，让他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甚至我们说有一个叫做 river like，就像河流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那么你呀，一下子是对着声音禅修，但是忽然你的思绪变得很乱，你可以转成盯着你的思绪禅修。那过一会儿，你又觉得说你身体，你想感觉你的身体，它能让你安定下来，也可以。你可以又变换你的方式，开始盯着你的身体，这个叫做 river like。你可以一直改变你禅修的方式，你所观察的目标，这都是可以的。今天只是先讲一个总纲大概啦。哦，那，你们愿意再花5分钟时间吗？我们就5分钟，然后有事的同学就先下线，没有问题啊。那今天我在想，我们先从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我们从声音禅修好了。那我自己因为在练习声音禅修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那个仁波切是告诉我们呢。你有两种啊，一种是找一个让你心里其实是能够相对平静的声音，那另外一种呢，是找一个 neutral 的声音。可能现在我们还不太适合找那个会让我们心烦气躁的噪音啊，来做禅修的对境，因为那个困难度会太大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找一段就是我自己禅修的这个。可能就是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会设一个闹钟啊，就是5分钟时间。然后呢，我们呢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如果你现在一个安静的 corner 啊，你就一样用禅修的姿势，禅修的姿势，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你可以盘腿而坐啊，那你也可以这个脚啊。用，如果你坐骨不好，你就坐在椅子上，但是你的脚不能够悬空啊。你的脚必须要能够踩在地上啊，你要能够脚是要能够碰到地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背脊啊是能够你的背脊是要能够这个直的，你懂吗？你的背脊是要直的。如果你必须要身体不够好，你要靠到那椅子上的话，那你不能整个像睡觉一样靠上去。你要是能够稍微只是它给你点支撑力，你的背脊还其实是基本上是要垂直的。啊，那我刚刚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啊，是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第一堂大家一起来开始的禅修。我后来想啊，我也不要用那个声音了，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开始放松自己。哦，那我想到就是我们可以呀，现在大家如果就定位啊，如果大家有这5分钟的时间，我的那个 timer 也设好了。我们现在要先摆好姿势，那你的手啊，那个仁波切说，你就最好是能够放在你的膝盖。如果不管你是禅坐，你是打坐的啊，那个盘腿，或者你坐在椅子上，你的两个手啊，可以放在你的膝盖啊或者大腿上。那么也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啊，两只手握在，上下叠啊，放在你的这个下腹部，那就可以掌心朝上。如果你不想这么做，你也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或你的大腿上哦，那朝下，那么是一个舒服的坐姿哦。但是这个舒服是说你现在是放松的，可是呢，我们之前讲过，放松却不是说真的让你睡着哦。那么等一下哦，我们就来试试看，因为我会讲话，所以我想你应该不会睡着。我们第一次哦，就是以放松为目的。慢慢慢慢，以后慢慢进入这个状况。因为本来我想说用禅修的音乐，但我想不行，这样太急了，反而反效果。我们就花5分钟，大家一起全身放松。那现在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啊。那现在5分钟开始了，那么我们呢就从自己的这个头顶啊，那开始了，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头啊开始放松。一步一步的放松。当你的头顶啊放松之后啊，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脖子，还有我们的双肩移动，让它放松。 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往下走，让我们的脊椎啊，我们的背脊啊，能够慢慢的放松。如果你的肩颈还是很紧的话，你可以留在肩颈上面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慢慢往下走，随着你的脊椎慢慢往下走，走到我们的腰，慢慢的放松，还有我们的胸，我们的小腹，让我们的身体放松。让你的臀部放松，你的身体非常的放松。但是你的思绪是非常清楚的，你觉知着自己的身体正在放松。所以你并不会睡着，然后我们继续放松，让我们的大腿放松，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比刚刚放松了许多，你的腿也放松了。你现在开始放松你的膝盖，以及膝盖以下的小腿，同时你的手也放松，你的脚掌也放松。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双手、双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这样很好，他们放松了。这5分钟的时间非常的宝贵，这是你自己每一天照顾你自己的一个方法，让你全身的放松。在放松，你感觉觉知你放松的情况之下，其实你是在充电。如果这个时候有很多莫名的思绪、妄念跑进来，不用排斥它，那你也感觉它。在你感觉身体放松的情况之下，如果有妄念进来，你也去觉知它。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觉知力放到你的思绪当中，去觉知它，不用排斥它，与它同在。好了，5分钟到了，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好了，我今天只是有一个给你们大概有一个 overall 的讲法，其实这个我的教法不是很好，因为时间有点赶了。那我只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让你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那么以后再细讲，然后以后会慢慢这个我会把那个我们禅修一起禅修的那个就是那个 schedule 大概该怎么做会比较更有系统的排一下哦。那个就不好意思，在美术跟 Annie 前面，不知道你们两位学姐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或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老师，你不能这样讲。真的，我也在学习中。而且您分享的那个仁波切的书啊，我买了2本来看，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就他写的那个，上次我跟你分享，我看完上个礼拜嘛，《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然后这个礼拜我又看完另外一本《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2本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细腻，有关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对一个那个，因为我们禅修的那个方法很多，那如果有老师在旁边，当然是最好。但是他的那个一个开始都是一样的，就是根据我老师仁波切教的也是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他有几个是对境跟不对境的方式。可是第一个就是你要让你的念头。就是说，不去阻碍，就强力的阻碍他你的念头，但是你要观你的自己的念头，那你也不是刻意的去阻挡，但你也不追随着他走。那久了之后，在这个念头与念头，就是我很久以前跟 Tiffany 老师讲过，就是我们讲那个细微的意识嘛，就禅修是在讲到慢慢，如果能够修得很好，就有比较细微的意识，你自己会洞悉到。那每一个意识跟意识之间，刹那跟刹那之间，就我们在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就算你跑掉了，你的心，你也不用去把它追回来。但是中间你一关注它的时候，它就会不见，有时候会不见。不见跟下一个意识要出来之间，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点，会有一个时间点出来。而慢慢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自己在 practice 中会越来越长那个时间，就是你开始已经看到了你的那个，你看到了你那个自己。我这样讲，也不能说自己，你了解你的深层那个，我们称它如来藏呀，或是你的短暂的那个意识，那个会让你很非常的清安。我这样讲，应 Amazing， 该用清安来解释。但是呢，你要什么时候停呢？因为我跟老师分享，就是我有过来，很比较长，就是你时间已经忘记了。当你已经忘记 对。 你做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是不要等到你已经累了，真的就是心事已经累了。你要在很舒服的时候停下来，我觉得会很好。就是你自己已经在一个很心安的情况下，你就停下来。那时候可能你发现，maybe30分钟，maybe 已经1个小时都有可能。不过那个当下，如果你有的话，不是每天都有。就是我自己发现了，1个月内你会有那种上上下下。我这样讲，就有时候 你 会 如果 昏沉。 久了不练习，又完蛋了，对不对？就又不行了。然后我 又 补 不行， 充一点哈，刚刚 对， 你讲那个我补充一点，怕我忘记，就是你 是， 说那个思绪会进来，那就跟 对， 大家讲，觉知是什么？就是你觉察到你思绪进来了。如果你没有觉察到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思绪进来，你会被它带走，你会开始跟着那个想想更多的东西出来，那个时候你就跑掉了。你要能够说，我思绪进来了，我发现它定进来了，然后你就把它定在那，那个是觉知，但你不用排斥它，因为它一定会进来。那当你练习久了之后呢，你每一次思绪停下来到下一个思绪进来的中间的那个时间会越拉越久，那就表示你进步了。那个时间其实就是我们讲哇很棒的那个觉知的状态里面。当然，思绪进来你感觉到也是觉知，只是中间那一段，Annie 是讲说，我们就说可能就是我们所希望在的那个如来藏的那个状态。哦，那个是要经，也不是我们嘴巴这样讲给你听，你就能明白。那必须你自己回去每天5分钟、10分钟。我是从5分钟开始的，那你会发现每天5分钟，然后你进步会神速，你会一直往前进步，你会时间一直加大。但是好几个仁波切，反正老师都说你怎么样啊？以我们现在状态，你每一坐不要超过45分钟啊。你不需要超过45分钟，45分钟足以很够了。如果你已经进步到45分钟，哇，一下就过去了，那就再说吧。那你可以分成2个45分钟也可以。哦，Annie，请继续，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讲？ 哦，对，我就觉得说，然后因为你有这样子一个体验后呢，你就会比较容易精进。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刚刚老师讲的这个全部的课程里面，不论是我们读经也好，或者是念经也好，或者是我们上课，那主要都是6度里面有一环是精进嘛。那因为我们知道了方向，也是要配合精进，然后才有办法，你要持续的往那个方向去走。精进并不是说我们执着，是说你要。 你要有定力一直去做。那就像刚刚讲的，我们的禅修也是一样，就是说不是要久，而是你要持，就是持续的每天 maybe 给一点时间，然后很自然，就是很自然，就是很自然的状况下，你可能就会体验到。你体验到之后，你会一种刚刚讲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形容这样好了，清安，或者是说你是说你感觉一种很安静的快乐之后，你就会更想要去打坐。你每天自己那个时间，你就会觉得 maybe 你是要在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晚上睡觉前，每个人不一样，but 最好是能够定在一个时间，你自己觉得可以控制的时间。那这个时间里，你真的会让你除了你那个打坐那个修行之间啊，之后到你再回到你的生活里，无论你什么样的工作，带小孩也好，或者是你是有上班的，你做事情，你会遇到你的情绪。我觉得啦，我分享是情绪啊，无论好的坏的，你不会那么的把那个情绪定在上面。就是说，你看到了，你知道了，但是你不会定在那上面，因为我们把情绪定在上面，特别是 你 不 觉 好的 知 事 道你 情， 生气 对， 了，你就不会 对 爆 对 发 对 了， 对对。对，那 对不对？ 你 就说 不 你 用 生 刻 气， 意，对， 当你发现你生气，你就不容易爆发。 因为你还会去观察你为什么生气，你往细里一看，你开始会知道说，哦，这个真的也是虚的，你知道吗？你的情绪是虚的，就像你在禅定里面，你这些思绪都是，你是不断的变的，每个刹那间你都在变，你自己都在变，所以没有一个真实情绪是没有真实存在的，任何情绪。就是都是短暂，这是我的体会了。就是你如果看得越清楚，你在生活里面你就不会那么的执着你的，包括快乐，就是说你 对 很 对，没 喜欢的 错。 事情，不是只有伤心和悲哀的事情，就任何事情你不会那么大的大起大落这种情绪。那 情 因为对，那我感觉 绪 上 哈， 你就 跟身体 对。 的感觉都是来来去去的。就你会发现，当你禅修，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原来怎么一下就可以变掉，一下就没有了，一下又来了，一下没有了。其实根本都是，就像刚 Annie 讲，时时虚虚，它其实是虚妄的啦。就一下来一下没有的 对 东 对 西，那不 对， 是真实的。如果是真 对，那 实，它不 你， 可能改变或不见的，它会一直都在，那就 所 没办法， 以， 不会一直都在嘛。 所以老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破执着。就像我们跟你讲说，执着，执着，我觉得你从禅定里面，你会再到观到你自己的生活里，你就会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你就会慢慢放下所谓的你生活里面的一些执着。执着最难的地方就是会受影响嘛，你的五根里面遇到的事情就很容易受影响。听到喜欢，听到不喜欢，看到喜欢，看到不喜欢，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就是说，你不会把你的心那么的进入那个状况，然后就太喜欢或者是太不喜欢，这样 哈， 讲 我 吧， 们现在 对， 讲，他们可能没办法体会，因为我也是慢慢经过练习。因为其实你们拿我当一个 good reference，因为我是从零开始的，我是完 对，对 全 呀。 没基础，真的是，就去上那个课，我发现我上那个课，哇，我进步的好快哦！ 真 我 的 跟你 啊， 讲， 因 而 为这 且 个老师， 我是， 那个仁波切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我看了 他本 两 来 本 就是 书， 那 真 种。 的很有帮 还 助。 有第三本，他一共介绍三本，还有第三本我拍一 真 张照 的， 片 我 给你们，一共三 好 本。 啊，我只 那， 看了两本，对，非 对 常 对 有 对， 帮 第三 助。 本他说请练习，他说叫你请 请 练 练 习，然后告诉 习， 你 exactly 怎么 哇 做。对，那跟 哦，哦 大家讲就 ，OK， 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办法做20分钟或15分钟，你真的就跟我一样从5分钟开始。五分钟我 我 想 也 太 都五 容 分 易 钟 了， 啊，我也都是五。分 对， 钟啊，一 你 开始 会 可能 发 根本 现。 就很多太多念头，没有办法。对呀，但 是， 是 然后你会发 一 现， 个 哎 月 呀， 一 我 个 小 月是 孩 个 在 关 吵。 键，对，一个月 是， 是关 你要 键。 坚持，就 对 是 对 说有 对， 一点很重要，你要坚持。你如果说5分钟太长，3分钟也行，但是你 对呀， 就 就是 必 每 须 天要 每个 做， 月坚持 对。 那3分钟。我跟你讲，一个月之后，我们下次再上《金刚经》。如果你，我就会 invite，如果这个月真的有做这个动作的同学，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真的一个月差很多。你不要因为担心时间，你没有5分钟，那3分钟也行。你如果连3分钟你都跟你讲你自己没有，那就算了，表示你真的不想干这事儿，那就没办法。你就跟我一样，然后你会发现你进步很快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你很累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如果你有办法在办公室就抽个3分钟、5分钟，真正只是静坐， 你会发现你怎么一下不累了，就马上就整个人像充电一样，就又 OK 了。这个是能够帮助你上课上班很累的时候，你都可以缠坐个三分钟五分钟都会有帮助。 对，而且你专注力会很好，真的 是 真的会很帮助。 我们 谢谢老师。 请那个谁，美术不知道还在不在，因为我们今天上课上好晚。美术还在吗？美术姐，美术是比较厉害的，那个我都不敢讲，美术是动产啊。 老师，你刚刚讲，其实应该是说我一开始我有个机会，就是一个朋友他觉得我好像情绪很不稳定，大概在10年前，然后他就介绍我一个方法，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持咒，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情绪很不安定，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走着走着，慢慢好像真的情绪比较稳定了。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才一直维持到现在。那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动禅大家可能也都会比较 curious， 就是说是不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是非常专注觉知自己在走路，就是你也是在觉知自己，然后你也不要去起心动念说哎呀我走得好不好或我脚舒不舒服，你就觉知他在走路，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就是那时候我怕我会遇到熟人，所以呢我都会去找，就是在公园，他我们大安公园的红土，然后早上早点走都没有人，那你就可以很专注的走，不用去跟他打招呼。所以是你在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在走，然后在我因为我刚刚讲我有持咒嘛，所以走一步的时候我就一直持咒这样走2圈2圈3圈这样。通常都是大概2到3圈，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你的心很稳定。我上次有跟老师分享，就是会有那一刹那的大概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就在好像是走路非常快，好像就是不像走路就有点像不能讲飘了，就是就觉得你好像速度很快。可是很奇怪，就是说，当你去注意到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而那个速度又如常了。所以其实这个当下就会让你，应该有一种，也是一种忘我的一个状态。那 是 以我目前来讲的话，然后之后我有接触到就是7天的。在那个山上的禅修，持咒的禅修，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大概从早到晚大概有7炷香的禅坐，然后也是它中间有掺杂的动禅跟定禅。那这7天的一个训练是让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到7天，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第2天、第3天可能就要逃走了，可是我还是把它完成。那因为当下那个人找我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没试过，万万不试一试。好，而且他告诉我，万一不行，你就跑掉就可以了。但是，很幸运的，我7天撑过来了。然后之后又遇到我上次有跟他 Emery 的介绍我去做屁股。然后也连续做了从3天，5天到7天，一共做了3次，所以我才知道说我原来可以7天不吃不喝，我也做到了。然后老师也他也给我们就是有动禅，要走路，也要做瑜伽，也要静坐。他都把它掺杂在里面，所以我们也饿着。你刚开始会饿，可是后来根本也不会饿，因为每天都要做好多的事情，所以你也忘记这件事情，所以也熬过了。那从那一次以后，其实我就开始不精进了，就开始也是很多活动。然后呢，直到2、3个月，又开始静坐。那时候静坐的话，就是早上起来， 坐一下子，然后到中午如果有时间也会在车子里面，或者是在回家的时候，晚上要睡觉前我也会再坐一下，但是那个时间都没有很长，不会像以前我都规定自己要坐一个小时或30分钟或者是50分钟。后来我觉得就像跟 Annie 有分享的，自己坐到一个一个状态，觉得很清安的时候，我觉得就够了，我就会自己就会下坐，下坐以后就觉得那一天思绪非常清楚，而且会让你认识我的朋友，像我以前的我的朋友都觉得我脾气不是很好，可是他现在他这几年来他觉得我的脾气比以前差很多。那当然你问我会不会生气，还是会，可是在生气那一刹那你就会知道你已经生气了，你自己马上就会觉知到那个刹那，你就会去修正。所以我是觉得很多的这个训练它都是累积的，不管是动禅也好，定禅也好，甚至老师刚刚讲的声音。那在这当中大概是5年前嘛，我有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朋友找我去叫喜业诊所还是怎么样，他一个南禅佛教，那个大业法师我有上过他3次的一日禅跟二日禅，他就是用南禅的一个方式，当你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思绪会纷飞。他告诉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当有思绪纷飞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说知道，心里默念知道。刚始做的时候你会突然知道，你可能会一直讲知道知道知道，可是你就经过训练，你会发现到你讲这句话的次数变少了，而且你慢慢的定下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法门。那我要讲就是说各种的训练不再都是告诉你一件事情，让你很快的安住这个在那个当下。那之前老师不是常常讲急而常躁，躁而常急吗？我现在虽然时间没有像以前做的那么长，可是每次我一做的时候很快就进入状况，然后那个脑中就会一直浮现这8个字，然后就会到那个你就会到那个很让你非常那个喜悦然后很清安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个因为经过不断的训练，你会发现到你进入的时间会很快就进入状况，而不需要很长时间要你的思绪纷飞。这是我一点点的一个分享。 因为美术是从动禅开始的，但我觉得不管动禅静禅有一点那个仁波切跟我们讲，他说最可贵的不是在你每一次打坐多少时间，可以3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他说最其实初学者最多就是15分钟了，每一坐那个效果再往后也不见得好，比较难能可贵的不是在时间长短，而是在你每一天都不间断，这个才是重点。如果你一天15分钟一个礼拜一次，你效果很糟，如果你每天3分钟每一天都做，那很棒，这个其实是 practice 的一个重点。所以不要给你们太多的时间，一开始从短时间开始慢慢慢慢增加，这样子就很棒。好，谢谢美术。我再可不可以多请一位同学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那个立新，我知道你有上课，你后来上完课之后你有在练习吗？ 非常惭愧，我没有每天练习，因为我前一阵子去那个潜水，然后所以就没有 follow 那个routine 的工作功课。 那有没有练习过呢？还是上完就先放一边了？ 没有，有照仁波切的方式，因为其实仁波切教的非常好，是随时随地随到处都可以，因为任何对境都可以做 meditation。有时候我在开车，我也自在；有时候走路，我只要想到了、意念到了，我就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的，对的，那就很棒。没错，他教这个其实比较厉害的好的地方是说，你随时 anytime 都可以禅修个2-3分钟，那就 的确是帮助很 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对，很方便。好，谢谢立新，没问题。那 谢谢 有没有 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一次只能讲一点点。那我今天其实也是后来临时决定要讲这么多，我一直在想说到讲多少，那我就以后会慢慢慢慢更仔细的分享。但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下次想多听些什么？有没有人有 input？ 怎么安静？好， 那个我先分享，就是最近 这三次上课，心经、楞严经跟金刚经，我要在开始上课之前，我觉得就可以先静心十分钟。我觉得对于上课会很好，不会打瞌睡。 连我都是啊，我上课前啊、哦，我大概上课前的最后十分钟，我就会打坐了。我就坐十分钟了。我通常那个时候十分钟，当我非常大，我就开始进入状况了，就真的可以上课了。哦，那个心就完全专注下来了，就是会很有帮助。哦，大家都非常安静啊。哎，好久没碰到那个 Elaine 了。Hello Elaine， 今天上课的内容都还行吗 ？Hello Elaine 哥还在不在？ 老师，谢谢。老师，你今天讲到禅修，其实我非常的很兴奋，听得到吗？ 听得到，很清楚啊。 老师听得到吗 ？OK， 很清楚。 其实我很兴奋，因为其实我已经想很久想要学，但是一直没有，就像老师讲了，没有那个机会，或是没有碰到一个有缘分的老师，所以今天老师讲的时候，我很兴奋，就很开心。 可是因为我今天讲得很快，然后讲得也很笼统，就是说我今天讲得很快啊，很笼统，你听得到我讲话吗？ 对， 所以我就想说，你可能也只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吧，大概我猜。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我觉得对我们像老师在讲，不管是《金刚经》或《楞严经》，就我就马上可以感觉到一定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们讲到不住相，什么不住相，就像老师讲说。那个仁波切在教 meditation， 不是叫你要 suppress 或是 push away 你的 thoughts， 而是你要 learn to be aware， 对不对？就好像我们有念头起来，但是你不要去住在它上面嘛，对不对？就是 let it be 这样子，然后继续的去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听了就觉得好像就有直接的帮助的感觉。 你刚刚讲的这个很棒哦，因为他说要你不要 push away。他说你先第一个你不要 stick to it right， 你不要随之起舞，你不能着到它上面去，但另外一个你也不能断掉它，你不能 push away， 你不能说我不要我不要任何的妄念，也不是那个，就叫你不要着到空里面去。 对， 你只要觉知它，但是呢你又不被它拽着走，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就是在中道中间，你不执着它，但也不需要断掉它，这个就是中道。哎，你刚刚讲的很棒，就是这意思， 可以直接 apply。 对对，那我会把那三本书啊，就一个上次是给你两本，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一个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还有第三本。那这三本是那个仁波切自己写的书，然后是建议大家看，因为里面把我所讲的东西写得很详细，然后你们可以在台湾都好容易就买到了，你们可以先去看一看。以后我们每次上课就先上金刚经，上完之后呢我们就再花一点时间，今天真的很抱歉搞了太久了，以后不会。那然后我们就 不会，老师非常有帮助，非常推荐哦 Elaine、okay. 去看了两本书，因为这两 本 书 三本 啊，对，请问 非常， 请问是英文还中文版？ 我跟你讲，他的中文很简单，他的中文、 oh, okay. 非常的容易懂，是白话文。 我相信有英文啦，因为仁波切本身不会讲中文，他是讲英文的啦。 这个应该有英文。对， 不会啦， 我觉得 这个难不倒我了。 这个可以了，这个难不倒你，这个真的可以。而且这个他写的，但你去看，我觉得再配合老师讲的，你会非常有帮助，真的。而且他那个书，你从第一本，我是先读《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然后第二本再读《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觉得很不错哎、欸，真的。 然后最后第三本是《请练习》，就比较多的东西。那我等会再把这三本照一张相给你们。那以令你去找英文版，肯定有，因为仁波切上课的时候他是讲英文，他上课都讲英文，所以然后我才有各国语言的翻译在那边翻给不同的学生听。 因为其实我有买过他一本书了，好几年前，就是英文的，叫什么？ 对呀、啊， 什么 他肯定原文是英文 之类的，对对对， 中文是翻过来的，中文其实反而是翻译的，你去找英文书没问题的。 Okay.好好好，谢谢。 好啦， 谢 谢大家。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就是十二月以后，我们就每四个礼拜上次课，因为另外一般像心经课或以后的阿弥陀经课，我就是另外的两周哦。我这样子课就一个礼拜，就不会有的时候太多课，有的时候课比较少。那我们就以后每隔四周上一次，下一次就是12月17号。好不好？还是9点，我们就下次先上金刚经，然后会讲一些禅坐，然后我们一块打坐，可能5分钟10分钟，以后大概就照这样子的一个 schedule。 好啦，那谢谢大家咯，我们晚安了哦。 谢谢老师。 okay, 谢谢 大家， 晚安。 谢 谢 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